咁現在咧，既然係可以做法事，就繼續行咯喎。點樣行啊？第一個行叫做歡喜行。點樣歡喜法咧？係十方就係隨順嘅次，隨順係妙行，上能隨順十方之法，供養聖事；下能夠隨順十法界眾生，恭基持教。無論自己，無論眾生，無論之法，對呢一種作為都好歡喜，因此叫做歡喜行。如果你遇著一位菩薩能夠咁樣，你哋歡唔歡喜啊？當然歡喜啦嚇。就隨順咧，有順自、順他、順事、順理。順自係順自己所發嘅嚇。所发的愿而去做，叫做顺治。顺他呢，是顺治所教化众生的根基，恭基持教，叫做顺他。顺事呢，就是说随顺众生所需要的，众生需要物质的救济，我们给他财布施；众生需要知识的灌溉，我们给他这个法布施。总之呢，是以这个六道问候四摄法去教化众生，叫做顺事。如果能够本乎第一义替你平等百苦以乐呢，叫做顺利。无论顺自、顺他、顺事或顺理，都能够令到上令之法欢喜，下令众生得益，自己同埋众生同埋法皆大欢喜，叫做欢喜行。如果我哋做人啊，能够去到边度都令人欢喜嘅话，呢、这个做人就系成功啦。有啲人呢，被人碰到咧，虽无过犯啊，面目可憎啊，自自然然讨厌佢。呢、这个就系自己冇修福，冇修智慧。菩萨而家修福、修智慧，具足佛道嘅无量功德，所以佢能够所做所为嘅顺治顺他、顺事顺理，所以法又欢喜，他人又欢喜，自己亦欢喜，啊，皆大欢喜，叫做欢喜行。善能利益一切众生，名耀益行。我哋嘅行为啊，我哋每个人唔系一日咧，唔系话完全唔喐动嘅，分分钟都响度有动作嘅。我哋个动作系唔系纯粹利益众生咧？咁自己苦心自问，能够利益自己已经好啦。当然啦，你话边个唔想利益自己？但你想啫。可惜你的行与想不同，所作所为的未必利益自己，是损害自己。你想下一日之中有没有做到损害自己的事？有没有啊？不要讲其他，讲食嘢，心知肚明啦，是不是？就损害众生了。但是菩萨呢？菩萨不是啊，分分钟能够善治利益一切众生，这个叫做耀益行。普贤行严品话，菩萨因为众生而起这个大悲心，因这个大悲心而发生这个菩提心，因这个菩提心而成等正觉。所以呢，我们想成佛，怎样先成得佛？没有众生给我们可度，我们怎么成佛呢？我们能够度众生，就因为众生给我们度，众生是我们的恩人。没有众生，我们没办法成佛。我们能够成佛，就拜众生所赐，因为众生肯接受我们布施，众生肯接受我们教制，我们才可以利益他。我们能够利益他，然后才可以成佛。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大恩人啊？所以众生对我们有恩，既然对我们有恩，我们就要教导众生，就要分分钟为众生设想，为众生的利益设想，而这个广大心、平等心，实行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 不择冤亲，平等白虎以乐，这个叫做饶益行。我们能够拔除亲人的苦，给亲人的快乐，已经很伟大了。如果我们能够再进一步，冤家都好，我都去帮他，这个就是菩萨，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得到。咁呢个菩萨咧就应亲平等教导众生，就叫做饶益行。第三咧系自觉觉他，得无为佢，名无亲行行。菩萨能够以呢个道种智，觉悟世根，一切因因果果。明白一切法的总相和别相，这些叫做觉事，以一切种子觉悟闻法为心，心法众生心无差别，这个叫做觉理。觉事就不为作替理，觉理不为增替理。以作替理而觉他，令一切众生知因识果，指我行善。以这个增体替理去觉他，就能够令到众生明白一切法是平等的，不起我法而执，舍妄归真，这个是真真正正自觉觉他。我们能够做到这样才有资格叫做自觉觉他。自觉觉他呢，得无为佢呢个增替理作替理，咁我哋呢，如果想不违背增替理作替理，不违背一切众生，我哋就要点样啊？修呢个忍辱行，修呢个忍辱行呢，对于逆境不亲，对于顺境不贪，就冇呢个为逆嘅行，能够令其他啲人觉呢个事同埋理咧，就亦冇为佢，咁啊叫做咧系逆境不亲。忍若到咧逆境不亲，顺境都唔亲，呢一个叫做真正嘅忍。所谓无生忍，无生法。是已经是最好最好的，你能够安然忍受，不为境所动，这个叫做真正的忍。我们现在啊，逆境叫你忍呢，你容易做得动；顺境叫你忍呢，你不容易做得动。你说你有一件很开心的事叫你不开心，假的。所以真正的忍辱呢，就是说顺境不起，逆境不亲，这个叫做忍。那怎样讲法呢？即是说我们修行有功德呢，不可执着，不好执着，安置于这个境界，不好执着，不执着，不违背这个自己，不拒绝自己，不拒绝他人，不违背事，不违背理。咁呢一个咧，真真正正嚟讲咧，就叫做无亲行行。种类七生，穷微累济啊，三世平等，十方通达，名无尽行。种类七生系话法，话呢个四行嘅菩萨能够应生无量。应种种不同类的生是很多很多，即是说应十二类众生咯。十二类众生大家还记得吗？胎卵湿化，有色无色，有想无想，非有色非无色，非无想非有想非无想，叫做十二类众生。菩萨能够应十法界里面的众生，不但应这个六凡的十二类众生，而且应这个四圣人的众生， 咁啊，婴儿发生得道嘅就以发生而为事法，婴儿出生生得道嘅就以出生生而为事法。总之咧，婴儿何生得道者，即然何生而为事法。不但现在系咁样，过去未来都系咁样，三世平等。哦，咁呢个三世平等咧，就系明菩萨咧度众生嘅时间好长。過去是這樣，現在是這樣，未來都是這樣，哦，能夠這樣做什麼？利益眾生。利益眾生在哪裡？利益眾生在十方世界，十方世界都通達無阻。這裡是明白去講明菩薩度眾生的時間和空間是廣大無涯，不但時空三世，而且橫遍十方，因為時空橫遍，所以叫做無盡行。我們呢，布施是有限的，我們是修行，修行的時間亦有限的，我們今生修行不能夠保證來生再修行。很多人呢，是在佛道呢求到福，有福呢第世呢就有福报，一有福报呢他就不懂得再修福了。所以呢，今生修行未必来世修行，但是菩萨呢就不是，生生世世都在修行，不但生生世世，过去现在未来是这样，十方世界都是这样，叫做无尽。他这种行呢是无穷无尽的，一切合同种种法门得无差误，名利痴念行。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呢，不是念就是痴。什么叫做痴呢？不明白因果，不明白事理，所做的不合情不合理，叫做痴咯。我们现在生活中，你想一下自己有没有做错事呢？當然有啦，係咪？咁有做錯事咪唔明白事理咪痴咯？有好多事咧做咗之後，然後自己先知道，唉，唔應該咁樣做啊！咁呢個已經好啦，有一點覺悟嘅心。有啲人做咗之後咧，佢覺得應該，佢做咗唔合理嘅事，佢覺得應該嘅，咁呢一個咧就好差啦。哦，但係呢個第四字菩萨进入第五字呢，他就能够一切合同。一切，是什么呢？指十法界因果性凡。他能够明白十法界因果圣人的因果和凡夫的因果，都明白得清清楚楚，没有差误的，没有误的，不会类似的。这个叫做一切。我们这个世间呢，事上来讲，现象界来讲呢，个相是很多很多，但是在理性方面来讲呢，只是一个真心。这个真心呢，众生和法是原本是同的，个性和相呢都是一样的，叫做合同。第五字的菩萨能够明白这个十法界因果一切之法，是现象有差别，但是个性是没有差别，是生法体同，叫做一切合同。但是种种法门是什么呢？说菩萨能够明白种种法门，种种法门歸納嚟講咧，係不出一心，係原本係同埋一個真實嘅體性咁。咁所以咧，佢就能夠隨類現身，觀機切教，不但係知眾生嘅機，而且係知道用乜嘢法藥去對治眾生乜嘢毛病。清清楚楚，不会差误的。嗱，现在呢有很多人呢喜欢介绍人，这种药很好的，什么都可以的。 好中意介绍人，但系佢又唔知道呢个众生咧，我记啦，推销肉嘅人咧，系只系知道肉嘅功能，唔知道众生嘅个性。譬如有个学生咧，系叫我食嗰种叫做乜嘢？有种粉，一日食几次吓，好噶，法师，我食咗好好噶，咁啊，尽量买嚟俾我食。我食咗一个月咧，开始呕，哇，搞唔掂。咁呢个系乜嘢咧？知欲不知饥啊。譬如话法在世嘅时候咧，有啲众生咧系想嚟更佛出家，舍利弗咧就教佢修呢个不净功。咁后嚟咧修极都修唔明，修唔成功。后嚟法话：，唉，应该教佢修数息功咯。点解咧？因为佢前世系打铁佬嚟噶，成日响度扯风箱，一出一入，一出一入，应该叫佢数息啊嘛。咁啊，法咧教佢数息咧，唔使七日佢就成咗阿罗汉果。这个是叫做知法知机。舍利弗呢，示现舍利弗是法来的，金龙陀佛出世，他示现做声闻人，所以声闻人的智慧就只有知法不知机。我们现在呢，现在我呢，我在这里讲，我只是懂讲的，讲讲讲，我不知道你们应该听什么，我不知道你心中想什么。而那个菩萨呢，这个菩萨呢，他就知道了，这个到第五行菩萨呢，他对你说法呢，就知道你应该讲什么，告诉你听，你就不会明白。那他是知法而又知机，知法而知机呢，就不会差误。等于医生呢，是知道这种肉是好好的，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人的毛病，又不知道你的身体受不受得。但如果这个医王呢，又知道你有这种毛病，可以接受这些药，知法知机，这个呢就是得无差误，叫做离这个痴念行。痴就是有智慧，念呢就是不会乱地来，是对机是法，对症下药。这个行呢，在这行，行就是已经在这收紧行了，修行为在这修，修紧呢啲行咧，佢不但啊知道众生嘅机，而且明白法嘅法啊，边种法对合边种经，得无差误，嗰、那个叫做离痴连行啊。则以同中显现群儿，一一而上，各各言同，明善言行，能够知法知机啊。然后呢，他就会在同之中呢，现这个不同的相。每一个不同的相呢，每一个人呢，每一个众生都见到是同。即是譬如说，在这个一帮人之中，他呢是现出很多很多相。现出圣人相、凡夫相、这个六道众生相。六道众生相之中呢，每一种相呢，每一种众生啊，见到佢个相呢，都系话佢系印度同我说法，或者畜生见到佢呢，狗仔见到佢，睇到佢，佢系狗仔同我说紧法，或者圣人见到佢呢，圣人认为佢系声闻嚟同我说紧法。所以呢一种呢，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同是指这个法身，异是指这个应身，在这个同一法身之中是应无量身。菩萨能够依这个法身的同之中应作困异，困异包括十法的众生的身。应身是无应身呢，是有这个圣身、凡夫身，甚至呢个六道众生的身。可以讲痛是异类的真身，本来是无异的，异呢是应物随缘满世间，是从这个痛之中呢流出无量身，是应这个法界、十法界众生。所以菩萨呢是能够依 法的发生同之中，现十法界不同的身，而十法界不同的种种异相之中，每一个人各个十法界众生所见到都以为是他是自己的同类，从其问法而得到利益，叫做善言行。善言行即是言这个身，你见到好像他是人，出生见到是以为他出生，地狱众生见到以为是他地狱的同类的众生，这个各各所见都是同其类。各个所见这个字，海老法师说应该读做言字，每一个异相菩萨所现的无边身，每一生都等增法界，每一生都平等平等，所以每一个人所见都是同其所同其类。这个呢就是无不宏归此法界，前面呢是依这个同中显现群义，是无不从此法界流，一一二上各各见堂，即是无不还归此法界。这种境界呢已经是法的境界，法的境界呢就是平等的，这一种即是即理即见即实的，依这个一真一种真理现不可思议的事，事同埋理都应用无碍，这个叫做善言行。意是乃至十方虚空蒙足微尘，一一层中现十方界，现层现界不相漏外，名无着行。意是就是圣上是理应用，在下面的事事无碍，乃至是推广的词，即是说十方虚空之中充满这个微尘，十方虚空充满微尘，即是虚空是大，微尘是小，即是说大中而能够现小，一一层中现十方界，层是小，十方界是大，即是小中现大。现层现界就是能现所现，都不为其相，即是说菩萨达到这种境界呢，是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记得吗？前面所说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能够坐微尘内展大法轮，这些就是现大现小，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虚不为其相，即是在这个层中现界呢，现这个世界呢，这个世界不会小，世界一样那么大，一样咁大，响一粒尘之中现得出嚟，响个世界之中现呢个尘咧，尘不大，所以咧系呢个同时虚然不为其相，叫做不为其相，呢一种讲法咧，就系《华严经》里边所讲嘅十现梦中广合无碍自在梦，亦系大小不同安立梦。点解能够做到咁微妙嘅境界呢？因为菩萨明白咗尘系慧心嘅尘，所以尘不外尘。又明白世界系慧心嘅世界，所以世界不外呢个世界，所以咧就叫做彼此应用，彼此应用。能够达到彼此现用的功力在哪里？是因为不自不着，一有执着就有障碍，一有障碍就没可能现层现界， 自在无碍，现在以其不执不着的缘故，所以就能够在大之中现小，小中之中现大，大小相容，事理无碍，这个是大七行的菩萨所现的境界。由前面呢一路进入来修行，修到现在第七行，那个境界又粗而自细，由这个事相而进入这个理性，再进一步呢事事无碍，事理应用，这一种境界修行 修到这里呢就已经是可以成佛度众生，但是还有这个小凡无明，他停了四十二品无明，到这里停了多少品无明啊？十七品是吗？十字十行，现在第七行停了十七品无明，还有四十二品无明，还有多少十七品无明，还有二十五品无明未停，已经这么犀利了。咁听尽呢个无明啊，等个菩萨当然更加犀利，圣法咧更加不可思议。由此可以知道，佛道咧系一步一步按部就班而嚟嘅，系只要你一路前进就可以达到目的。如果你修下咧，修下行咧，啊呢度啊我休息下咯，停止咯，唔再做咯，咁咧就。行行又停停，停停又行行，这样呢就不知道多少劫然后才成佛、但是呢这个修呢还是凭自己的功力，凭自力去修行，在末法时代众生呢众生是做不到，除非你是菩萨在内、多生多世已经修了，现在是可以做到，现在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人呢？你说有没有？有好多恒河沙法王子，咁可能咧坐喺嗰度咧有好几个，或者你身边嗰个就系法王子，咁你能够咁样做，你发咁个心就系法王子咯。今日讲到呢度，讲到第七行，听日讲到第八行，继续咧讲到十地咧都好枯燥嘅，我唔打算讲古仔吓。因为这个境界一路一路深入去，慢慢去了解，了解之后呢，那你明白了什么啊？你说我明白了成佛之道咯，差你起行啫，一起行呢你就即刻成佛了。那学这部经呢，最后呢就是要你明白怎样去成佛，最后呢希望你怎样去进行，进行呢明白了解之后呢就行，行完之后就成佛了。